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交房租超期而引发的纠纷。有过租房经历的朋友，或者正在租房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通常情况之下，每隔一个季度或者说是每隔半年要交一次房租。而且呢，您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合同里面会约定，如果晚交纳房租的话，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所谓的交房租超期啊，就是交房租交的晚了，超过了所约定的期限。通常情况之下呀，如果跟房东交情还可以啊，双方处得还不错，晚几天也就晚几天了。房东呢，在一般情况之下也不会因为就晚这么几天而跟房客去较劲。但是如果严格的按照合同来办的话，支付房租晚了就应该来承担责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这起案件，就是因为付房租付晚了而引发的纠纷。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既然交房租交晚了，那么您该承担多少违约金就承担多少违约金吧，怎么就会引发纠纷呢？原因在于哪里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这起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黄洋法官。黄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黄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涉及到房屋租赁的这么一个纠纷啊。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个租房子住，而这个租房子呢，找房源现在往往都是掌握在中介公司的手中。 对。 所以说呢，绝大多数的朋友要租房子的话，通常都会通过中介完成这样一个房屋出租的房屋租赁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纠纷啊。咱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位这个刘先生的遭遇。那您呢，先把这个纠纷发生的前因后果跟大家来讲一下。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租客和中介公司之间的纠纷。租客刘先生想租赁房屋，于是找到了中介公司。而中介公司呢，是从房主梁某处租赁到的涉案房屋。梁某出租给中介公司的租赁时间是一年，从14年的11月到15年的11月。然而中介公司却把这个房屋租给刘先生的时间一直到了16年的3月份。也就是说，租赁合同的时间远远比中介公司有权出租的时间要长。 哦，那刘先生是租了这个房子一年半。 对， 是吧？ 超期租赁了，相当于。 那刘先生他这个比如说把这个租金啊，他是直接跟付给这个房主呢，还是刘先生从头到尾就没见过这个房主，他只跟中介公司打交道？ 他只跟中介公司打交道。事实上，咱们实践中，中介公司也不会让咱们的租客和房主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以呢，合同里双方约定的很清楚，在租赁期间一共要交纳四次租金。那么这四次交租金的时间都是进行了非常明确的约定。 然后直接这个刘先生把租金就是 交给中 中介公司。 中介公司是吧？嗯，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说这个中介公司从这个房主那儿是租到2015年的11月。 对。 但刘先生呢，他是租到16年的 3月份 。房主和刘先生都不知道中介公司多租出去半年这个情况是吗？ 就是事实上刘先生他是知道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情况，而在知道情况下他又自愿签订了一个超期的租赁合同，于是在这个双方这个交易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纠纷，这就是刘先生涉诉的一个原因、 哦、 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介绍的、 哦、 为什么他不能够要求中介公司退还相关的款项、 哦、 这也就是他一个承担责任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在明知他无权出租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下、 嗯、 仍然自愿去选择去签订这样一个合同、 嗯、 那么刘先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风险、 嗯、那就最开始刘先生在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中介公司是怎么跟刘先生说的，刘先生又是怎么知道中介公司实际上只从房主那租了一年？ 当时中介公司向刘先生出示过与房主的相关的合同、 哦、 刘先生呢就轻信了中介公司所说的，您放心，到期之后我们肯定能跟房主续约，您就踏踏实实住就行了。正是因为相信了中介公司的承诺、 哦、 而且在前期的合作过程中双方也一直相处得特别融洽、 哦、 所以刘先生没有对这个租赁时间产生了过多的质疑、 哦、然后就签了字了， 就签了字了，对、 啊、而且刘先生自己也知道实际上房主只租给中介公司一年， 只租到11月9号，11月10号之后、 嗯、 他很有可能面临被房主赶出房屋的这样一个困境。 嗯，那么好，前面这一年都没什么事儿，那到了这个2015年11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事情是这样的，在前三期交纳租金过程中都是中介公司通知刘先生电话通知，通知他交租金、 啊、 而刘先生也是按照中介公司的通知去交纳租金的。 嗯， 事实上这个通知的时间比合同所约定的那个交租金的时间稍微晚了几天，但是呢中介公司和刘先生都没有对这个过程提出异议，双方一直这么操作过去。 嗯， 但是到了最后一次刘先生没有接到中介公司的电话通知，而他自己也理所当然这么轻信中介公司不会对他晚交租金的行为提出质疑。 哦，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 嗯， 中介公司正式抓住了刘先生的这个轻信的这个软肋。 嗯， 把刘先生作为一个违约的行为来处理。 哦，怎么处理的呀？ 因为合同约定交租金的时间应该是11月5号，而在11月5号这天、 哦、 刘先生并没有接到中介公司的电话通知、 哦、 于是他以为我晚交租金也没有任何的法律责任、 嗯、 所以他就没有按时去主动的向中介公司要求交租金、 哦、 那么到了11月10号的时候刘先生比合同约定的交纳租金的时间整整晚了5天。 嗯， 而合同约定晚交租金超过3天，那么中介公司就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开门迎接新的住户。 嗯， 所以中介公司的抗辩理由就是，您晚交租金超过了3日，所以咱们的合同已经终止了，您现在必须搬走。 哦，是这样哈。 对， 那刘先生他自己是知道自己应该在11月5号交租金的。 对，没有问题，这是他按照合同约定应该承担的一个义务、 啊、那也就是说刘先生实际并不是被房主给赶走的了。 他实际后头他想住的时候、 嗯、 中介公司其实事实上现在中介市场特别混乱，有可能他们找到了更高租金标准的一个新的住户、嗯、所以找了这么一个理由把刘先生赶走了。 他找了什么理由？ 就是你晚交租金了， 金 合同约定超过3天，咱们合同就可以终止、 嗯、 您看现在都11月10号已经超过5天了， 嗯， 所以咱们的合同已经终止，您必须搬走。 哦，那刘先生当时不就是很意外吗？ 特别意外，但是确实没有办法、 嗯、 再加上当时带着妻儿又是寒冬腊月大冬天的、 嗯、 也无法与中介公司形成一个势均力敌的一个对势。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刘先生只能带着妻儿搬走。然而让我不可理解的是、 哦、 在搬走的时候刘先生还应中介公司的要求交纳了1000元的押金。 他为什么还要交押金呢？ 他的解释是中介公司要求我必须交纳1000元押金，然后承诺在11月13日之前必须搬走、 嗯、 搬走之后这个押金可以退还。 我想当时刘先生的想法就是，我先给您交1000块钱押金，那么到后期我再进一步跟您协商退还我剩余租金的问题。他当时是抱着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去交的。 他哪会来，哪有剩余的租金呢？他不是已经到期了吗？ 到期了，但是在到期之后，他可能也是想继续再住，又向中介公司交纳过一部分的钱。 哦， 但是中介公司收了之后，仍然以他逾期缴纳房租为由，视为违约，要求他搬走。 哦， 所以还有一部分剩余的租金。 那后来又是这回刘先生只能出去了，是吧？ 只能走， 换地方住了。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肯定走得特别的仓促哈。 对， 因为下面该住哪儿他还没找好。 对， 那后来又怎么形成了一个官司呢？ 官司呢，就是搬走之后，刘先生按照中介公司的承诺要求退还1000元押金，中介公司不予退还，并且连剩余的房租都不跟刘先生结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刘先生无奈只能诉到法院去。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十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情景。 我这就往那腿上来上巴掌，往那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拖到法院，他提出了什么诉讼请求呢？ 他的请求第一项是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哦。 第二项要求咱们中介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赔偿2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 嗯。 第三项就是要求中介公司退还没有使用的房租，一共是3项诉请。 哦，那这个和这个当时中介公司多跟刘先生签了半年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咱们现在就得分析，那么你刘先生要求中介公司退还，要求终止合同有没有依据。那么咱们先看终止合同，因为根据双方的约定，逾期交纳房租超过3日，那么合同就可以终止，而且在庭审中中介公司也明确表示同意合同终止。那么法院判令合同自刘先生搬走的11月13日终止，这第一项诉请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二项诉请，因为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如果是中介公司违约的话，也就是说提前把租客赶走的话，那么他的违约责任是应当赔偿租客2个月的房租作为违约金。刘先生正是依据这样一个合同约定来要求中介公司给付2个月的租金。 他认为是说你中介公司把我给赶走的， 他单方认为是中介公司违约。但是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根据整个案件所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的合同约定来看，那么违约的应该是刘先生本人。 哦， 因为咱们所谓租赁合同法律关系，那么出租人的主要义务是交付租赁物，中介公司已经把房屋交付给你了，那么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义务。而作为承租人，咱们最主要的义务就是缴纳房租，而且是按照双方的约定按时的缴纳房租。那么双方在合同里已经明确约定了4期缴纳房租的时间，您没有按照约定缴纳，而且也没有提出了充分合理的抗辩理由的话，那么您的这个主张是不能够得到法院支持的。 那这是他的一项哈，就是说要中介公司支付违约金这一块，咱们法院就没有支持他， 没有支持他。 那您刚才说他还有一个返还押金和没有使用 的 房租啊，这两项。 没有使用的房租，那么根据双方的就是咱们提到过的合同里那个约定，如果逾期超过3日的话，第一合同终止，第二那么所收取的房租以及剩余的相关费用一概不予退还。这个约定 合同里真那么约定， 在合同里写的特别明确，所以我也特别怀疑刘先生为什么会 如此轻信这样一个合同内容，不加审核的去签订这样一个合同。 对，这样一个合同， 这个对他是非常不利 的 一个合同。 对对对 对, 对、嗯。 所以中介公司在听审过程中明确指出，双方有这么一个约定，作为他不予退还相应费用的一个抗辩理由。 哦。 那么经过听审查明，这个确实是当时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 嗯。 那么法院也给予了支持。 但刘先生可以说这显示公平啊。说这对我明显不公平啊， 那 这合同无效。 您作为一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从事相关的市场交易行为的时候，您对这个风险是有一定的预知和判断的。那您在明知有这个风险，包括刚才咱们所说的签订一个超期租赁合同的情况下，那您就应该去自愿承担这个风险。这样对市场交易的双方才是一个公平合理的。 嗯，那么还有1000块钱的押金呢？ 1000块钱的押金，因为当时中介公司在那个纸条上承诺得很清楚，11月13日前搬走，如果搬走，那么保证予以退还。 嗯， 所以法院依据这个中介公司的承诺，最后判令的是1000元押金予以退还。 那最后刘先生只拿到1000块钱押金， 对，所以整个案件审理的结果就是刘先生只能够要求中介公司返还这1000元的押金。 那刘先生在凄风冷雨当中，我带着老婆孩子就这么出去了，如此仓皇的就搬离了我本来打算继续住的地方，然后还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然后最后就拿了1000块钱。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案件中所要向咱们听众朋友所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诚实信用和契约精神是咱们市场交易的一个基本原则。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我们双方都应该更加审慎的去审核这个合同内容。如果您自愿接受了，那么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你也应当是去自愿承担。 签合同啊，这个超期，和这起案件本身这个刘先生违约，它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也就是咱们在审理房屋租赁类合同案件里头所发现的，就是所谓咱们主体的法律意识淡薄所导致的一系列的超期限，包括超租赁面积的所谓超授权范围的租赁合同所引发的问题。所以在此要特别提醒咱们听众朋友，无论您是签订的是自住类的租赁合同， 嗯， 还是用于办公的租赁合同， 嗯， 对于租赁的时间包括租赁的面积，一定要认真审核出租人是否有相应的出租权限。 嗯， 一旦超期或者超面积，那么相应的法律后果就应当由双方来自行承担。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就是说像这种超期限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它并不是一个很偶然的现象，是吗？ 对，在咱们的司法实践中也确实遇到了不少。那咱们作为租客，他的一个解释就是，现在咱们确实属于弱势一方，和强势的中介公司相比，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房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去被动的接受这样一些可能不是那么规范的一个租赁合同。 嗯， 但是我认为就是作为咱们要更好的保护自身的一个市场交易主体， 嗯， 这个绝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理由 啊。对呀，对呀， 有那么多的中介公司，有正规的有非正规的，咱们可以就是用更高的一个成本去选择一个风险更小的一个市场交易主体。 嗯， 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去避免风险的产生。 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就像刘先生这个事儿啊，这个中介公司不是从一个姓梁的一个房主那儿租来的这个房子吗？租了一年，但刘先生签了1年半的合同，但是呢，这个房主不知道啊， 房主不知道， 对，房主不知道。那房主一年之后说，那我要这房子，我打算给卖了， 对 啊，或者说。咱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儿子要结婚， 对， 这房子我们自己要用，我不能再租给你中介公司了，那刘先生岂不是也很惨？ 所以就是假设这个案件的情形不是说中介公司从梁先生那儿继续续租到了剩下的期限， 嗯， 那么可能案件的情形对刘先生会更加不利。所以就是确实这样的超期限的合同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风险的。嗯， 那作为我们的承租人，比如说现在年轻的朋友哈，比如刚大学毕业，那我没有能力买房啊，那我先租一个吧。那如果他真的发现这里面存在这种中介公司超期限啊，这种超签的问题的话，那承租人怎么办呢？我是不签啊，还是说我要增加一个附加条款啊，希望你有一个承诺呀，啊，还是怎么样呢？ 就是从咱们的一个审判的实践来看，就是这样一些现象，它主要是发生在一些比较小的不太规范的中介公司身上。例如说咱们一些大的中介公司，像链家、我爱我家，就是这类情况基本上是不太容易出现的、所以就是从交易的对象咱们可以进行一个选择和甄别。那产生纠纷产生风险的，那一定是小的不正规的中介公司要远远多于大的和正规的中介公司。这个咱们是可以有一个初步的选择和判断。然后其次，在合同签订中可以通过附加条款和补充协议的方式来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更好的约束。这个也是可以的。 对，但是刘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前几次交房租的时候可能都晚了几天， 对， 中介公司也没说什么， 对， 关键他没拿这个说事儿，是吧？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刘先生他自以为双方在前几次的交易过程中已经通过交易惯例的方式改变了原来的合同约定。但是在根据咱们国家合同法的一个约定，变更合同是要以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为主。在未经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那么你单方的认为那是不行的。所以尽管一共是四次交纳租金，前三次都事实上晚于合同的约定，那么也并不能当然的理解为双方已经以实际行动变更了合同的主要的条款。 对对，并不能够意味着我这次就能够再晚于合同约定。所以说大家以后交房租啊，咱还得是按时 交， 按时是吧？别给中介一些口实跟把柄。 对 啊，他如果不想拿这个说事呢，当然我们都没有关系， 相安无事， 相安无事。对，如果你 一旦中介以此说事，那双方就必然会涉及到一个纠纷的解决。 对对对，没错。所以说呢，虽然这个案子标的额不大，但是呢，需要我们关注的点还很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注意，是吧？ 对对对。 啊，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黄洋法官，谢谢黄法官。 谢谢主持人。 好，黄法官再会。 好，再见。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的人直接没了，说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原定呢，我们在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涉及到这个房子的诈骗的案件。但是呢，因为我们技术的问题哈，这两期节目呢暂时没有办法为大家如期播出了，希望您呢能够谅解。我们会在不久之后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安排为大家播出，也会提前为您做出预告，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关注涉及到房屋的案件，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